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此刻呢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为大家播出。那么在今天晚上的《照亮新闻深处》中呢，主持人玉龙将和各位一起来继续分享和科学有关的这些话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呢，我们说一颗卫星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资料发布。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近日在京正式发布，包括我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影像。2021年11月5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SDGSAT-1 卫星。该星是世界上首颗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卫星，是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先导专项研制，是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规划的首发星。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与评估需求，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普段成像仪三个有效载荷，以实现对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精细刻画。目前卫星处于在轨测试阶段，各项功能正常，性能指标满足任务要求。卫星在轨正常运行后，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持续稳定的全球数据支撑。未来，该卫星的数据产品将面向全球进行共享。 关于呢可持续发展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节目中呢都不用跟大家来做过多的介绍了，各位朋友呢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理解。那么可持续发展要不断的向前走，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发展的方向。那么如何来做出发展方向的准确判断，数据就格外重要了。我们在以上时间也和大家说到了，可持续发展卫星已经呢在实验的阶段给我们给出了非常棒的数据。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数据一定也会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也是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系。其中呢有关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抓手之一啊，就是能源的绿色化、能源的低碳化甚至是零碳化。那么在很久之前，科学家们就在研究啊有关人造核聚变的发电装置的相关话题。简单来说呢，就是人造太阳。其实我们在2021年看到了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在可控核聚变的领域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又继续开启了新一轮的实验。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LIST 再度开机运行。本月初，新一轮实验开始了。据介绍，此次实验建立在对上一轮实验结果的总结以及对 LIST 辅助加热等系统升级改造的基础之上，目标是让人造太阳向着更热更持久发起冲击，探索永无止境人造太阳潜能无限。核聚变研究的衍生技术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合肥的地铁用上了等离子体空气净化器，质子刀正成为一项重要的癌症治疗手段，太赫兹、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等方面的应用正在开展。研究团队牵头成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一些高能耗企业合作，联合开展双碳等方面的成果转化。此外，下一代人造太阳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已完成工程设计，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正在建设。 以下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实验啊。 SpaceX 这家火箭公司打算将人类的肌肉细胞发射去太空。为什么要将人类的肌肉细胞带去太空呢？具体的信息我们和各位先来了解一下。 日前，据媒体报道，科学家们计划通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把人类肌肉细胞发往太空，从而揭开衰老的秘密。 据悉，这项名为 Microage Study 的实验将由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牵头，比一粒米还小的细胞样本将被放置在 3D 打印的支架中，由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送往国际空间站。利物浦大学的马尔科姆·杰克逊教授说，衰老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我们将从这项研究获得的数据中学到很多关于肌肉如何对微重力和衰老做出反应的信息。 关于衰老这个事儿，其实到目前为止呢，人类对于它的研究啊也并不是很全面。我们知道呢，在基因的层面，是因为呢有端粒的不断的，这叫什么呢，算是自我的衰减还是说自我的分裂，导致呢我们的这个衰老就不可逆了。但是不仅仅说是在肌肉的层面，不仅仅是在基因的层面，如果呢在蛋白质啊，然后在肌肉、在皮肤、在骨骼的层面，有关衰老的了解其实都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啊，有关在人类的这个研究过程中，肌肉细胞的研究过程中，包括我们以下所说到的，肌肉细胞发射在太空当中。那么在太空当中呢，我们会对肌肉细胞有着什么样的了解？其实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呢，科学家做过一定的实验，这个实验呢是在活人的身上来做的对比的实验。比如说美国的航天局呢，曾经有两位航天员啊，航天员呢一位叫做斯科特·凯利，一位叫做凯文·凯利。那么这两位航天员呢，在天地对照的实验中，其实能够看出好像人类在宇宙的失重环境之下，其实好像他们的这个彼此之间衰老的速度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这个区别是在于微重力的影响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但是是能够看到这个区别的客观的存在。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更多的实验，这个实验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其实现在都不好说，我们也拭目以待。那么以下和大家分享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科学家正在研发可生物降解的纸电池。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研发出薄如纸片的可生物降解新电池，一旦电池能量耗尽，它们会在数周内在土壤中分解。据悉，该电池原型尺寸只有4×4厘米，制造过程用水凝胶增强纤维素纸，以填补纤维素中天然存在的纤维间隙，最终产品的厚度约为0.4毫米。储能方面，这个纸电池能为一个小电风扇供电45分钟，就算被弯曲或扭曲，或者被切断一部分，电池的能量输出也不会中断。科学家们认为，他们的纸电池可以集成到柔性电子产品中，例如已经上市的可折叠智能手机，或用于健康监测的生物医学传感器。研究人员表示，我们相信我们开发的纸电池可能有助于解决电子垃圾问题，因为我们的纸电池是无毒的，也不需要铝或塑料外壳来封装电池组件。此外，无封装层还使我们的电池能够在更小的空间内存储更多的能量。 好了，在这个时间段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有趣的研究。俄罗斯呢研发出了可以测量氢气爆炸浓度的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说，先来听一下这项具体的研究。 俄罗斯托姆斯克国立大学用廉价材料制作出小尺寸气体分析仪，用于测定高水平和低水平的氢爆炸浓度。氢气广泛应用于工业中，氢气加氧气就是氢氧气。空气中的氢浓度达到4%，可引起爆炸。控制氢气泄漏的问题一直存在，但向绿色氢能过渡的现在尤为突出。据研究人员介绍，新发明有许多优点：成本低、易于制造、信息处理简便、尺寸小，还可节省能源。专家在研发中采用了微电子技术，其本质是依靠一个直径30毫米的基板，在一个技术周期内获得500个参数相同的0.7×0.7平方毫米的传感器。据报道，托莫斯克国立大学正在与托莫斯克工程生产中心共同研发气体分析仪，以研制出便携式装置，每台装有8个分析仪，一些用于测定低氢浓度，一些用于测定高氢浓度。 关于呢氢气的浓度的测定，在工业当中呢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在民用中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前两天我们和大家提过氢能源汽车， 氢能源汽车发展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制约，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是氢能源的氢气的获取的成本。前两天我们说到了，哎呀，这个成本呢已经是有了大幅的下降了，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和油的价格差不了太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其实很多年前的一些汽车公司啊，就已经造出了氢能源的汽车，但是呢，上市的时候啊，它在说明书当中有一个非常醒目的说明，我们的氢能源车呢是不能够停在地库的，原因是怕万一氢气泄漏了会产生爆炸，那么氢气和氧气混合之后的爆炸力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在地库当中如果一旦爆炸，可能整栋楼都会给它炸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氢气的监测，尤其是泄漏的监测是格外的重要。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是这么唱的，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尽管我们的肉体无法支撑我们和太阳肩并肩，但航天技术却可以让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接近太阳。近日，美国国家航天局对外宣布，帕克太阳探测器早在今年四月份就进入到了太阳大气的最外层，并在那里停留了5个小时，成为第一个接触太阳的探测器，也打破了人造物体逼近太阳的极限距离。正所谓帕克逐日飞上天，太阳探测肩并肩。帕克探测器是如何接近太阳的？其中又有哪些技术和收获？它与我们的西河号探测器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探测太阳肩并肩。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深空探测有关系。就在几天之前呢，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对外宣布，帕克太阳探测器呢，在发射了3年之后，在今年4月份就到达了太阳的日冕层，并且呢，在那儿停留了5个小时，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接触到太阳的航天器。相关研究人员还说呀，帕克太阳器在穿过了日冕层之后呢，他们是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恢复了数据，然后呢，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确认。那么在经过这一次的和太阳接触之后呢，帕克太阳探测器呢已经是飞离太阳了，预测呢会在明年1月的下旬再一次飞越呢日冕。那么在任务彻底完成之前呢，它将会在未来7年的时间里21次近距离接触太阳。那么随着帕克太阳探测器呢飞入日冕，以及呢距离太阳越来越近，我们对于太阳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帕克太阳探测器为什么要多次飞越太阳？它去探测太阳究竟想获得什么样的数据？距离太阳那么近，它难道不怕热吗？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研究员陈学雷，我们和陈老师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陈老师您好。 哎，您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下呢太阳探测器帕克。我呢也跟您分享了这个新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画面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还挺惊诧的。我给各位听众朋友描述一下，这个就有点像呢我们经常见到工厂里面，比如说切割一根钢管啊，一块铁板啊，它会滋出来的那种电火花。而我们看到帕克太阳探测器呢在穿越日冕层的时候，这个视频传回来的画面就有点像这个电火花啊崩出来的那个感觉。我想问问您，这个是探测器它本身传回来的画面质量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在那儿看见的就能看到像电火花一样的东西呢？ 这个现在还不太好说哈。这个它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呢是由于那个就是在它靠近太阳这个地方呢，这个太阳风很严重哈，然后这个有很多这种高能粒子呢会打到它的这个相机里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宇宙线。 嗯， 那么这个呢有时候会形成一些这个图像上的这个什么，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也就是刚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并不是就是看到它详细的解读，就是从这个来看呢不太像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可能就是拍摄到了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什么流体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它这个速度看上去好像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说很那个很无规的那个，它看上去还是挺有规则的在流动的一个，所以我感觉这个好像是拍到了一些什么。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帕克这一次呢传回来的数据啊，实际上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相关的科学家呢对他进行了几个月的这个叫什么修复，还有呢又对他进行确认。那么这几个月的时间究竟修复的是什么，又需要确认什么呢？ 这个可能就是说他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些这个处理吧，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工作的环境也非常恶劣。 嗯， 那么拿到的这些数据呢可能需要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分析哈，把一些这个坏的数据呢给它去掉，然后呢这个根据它这个数据呢去重建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个环境啊，或者测量的这个结果啊，主要还是指这方面。 那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画面，它是重建出来的数据，还就是说是实时拍摄的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这个我现在不好说哈，因为我也就刚看到这个网上传播的这个，并不是很清楚它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 行，那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帕克在干什么。根据报道呢，他又已经是飞过了日冕层啊，大概呢会在明年的一月份下一次呢再飞到日冕层当中来。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回，甚至在他的任务当中呢他会在七年的时间里21次近距离接触太阳，他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一些探测器，比如我们去了解火星会发一个这个环火的探测器让它进入火星的轨道，就一直围着火星转呀转呀转，为什么这次太阳就不能够一直围着太阳转呀转，而去要不断的进去出来进去出来，原因是什么？ 那么这个首先呢它是这样的哈，就是说首先呢你要想让它就是固定在一个轨道上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多费一些能量的，因为我们这个相当于我们地球呢离太阳比较远，从我们这儿往太阳发射一个探测器呢有点像是从一个高处往下扔一个东西哈，然后扔下去以后呢它在靠近的太阳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加速，那么所以呢根据这个运动的这个就是天体力学的这些定律嘛，它就是一个椭圆一样的一个东西绕着这个太阳转。 嗯， 那么你要想让它固定一个的话呢，那你还需要修改这个轨道。 嗯， 那么这个来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困难，但从另外一个就是说从这个设计这个任务的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如果它确实需要也可以这样哈，就是让它一直环绕着在同一个轨道上同一个半径上这个环绕太阳转。但是呢其实它这种方式呢其实它有它的好处，因为这个就是它离太阳很近的时候呢当然它便于测量太阳附近的一些环境。 嗯， 但是呢它这个数据呢这个就是它这个比如说它这个很多东西呢因为离太近了它需要保护起来。那么这个的话呢就不便于这个就是跟地球这个通讯啊等等，而且呢就是从地球上的这个角度来说地球的很多这个望远镜或者天线呢如果这个跟这个太阳太近的时候呢它也是不太便于通讯的。 嗯， 那么所以呢其实呢它还希望有一些距离呢是离开太阳一些距离，那么这样的话呢更便于把这个数据呢给它传回地球，所以呢它这个轨道设计呢就没有必要把它设计成固定的一个绕太阳的一个半径在那转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离太阳越近，这个环境越严酷，它如果长时间在那儿呢，也更早就损坏了。那么这个咱们这个等着去一次再出来一次，去了一次再出一次，这个歇一歇中间是吧？也正好。 嗯，所以第一是考虑到探测器本身的寿命，第二呢也是考虑到数据的回传，所以是设计了一个这样的轨道啊，七年的时间进入呢太阳的日冕层，一共是21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21次对于帕克来说，或者对于整个全人类来说，我们想要了解到什么样的内容？帕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那么这个它主要的呢还是想要做一个就是这个太阳附近的这个粒子和这个场方面的一些这个磁场方面的一些探测。那么因为这个太阳呢就是我们一般日常看到它呢就是一个圆球一样的都有一个东西，对吧？ 对。 那么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日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个太阳周围呢其实这个月球呢正好大小跟这个太阳差不多，它可以把这个太阳的这个平时这个圆面挡住，但是它把这个圆面挡住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太阳的外面呢还有这个一些形状不太规则的这么这个发光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我们叫日冕，对吧？那么这个日冕呢其实我们用肉眼直接看到的还是离太阳比较近的，而且它实际上呢 这个它更远的地方它也都是分布着这个日冕啊，只不过就变得比较稀薄一些了。 嗯， 那么这个日冕呢，实际上是这个太阳周围的一种这个就是比较稀薄的一种气体分布哈。然后呢，这个日冕呢，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就是疑问，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特别是呢，它这个日冕这个温度啊非常高，因为它这个我们知道太阳表面这个温度呢大概是5500度左右， 嗯， 而这个日冕呢是100万度左右， 哦， 比这个太阳表面的温度呢要高上好几十倍，高出一两百倍哈， 嗯， 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为什么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在太阳外面反而温度比这个太阳本身还高啊，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科学家呢现在呢也有一些这个设想哈，因为我们这个太阳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静止不动的那么一个东西哈，它这个实际上呢它这个里头呢就不断的有一些爆发啊，然后呢它有这个磁场在剧烈运动，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个变化当中的这个这些东西呢有可能可以提供加热这个日冕的机制啊，但这个也科学家也提出了若干种机制，那么但是这个机制呢具体怎么这个工作的这个其实呢现在大家还不是特别了解， 嗯， 那么所以呢这个像这个帕克这样的一个这个探测器呢它可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直接进行这个当地的比如说磁场的测量， 嗯， 然后直接呢测量当地的一些粒子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提供很多信息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嗯，就会让我们对于日冕是有着更加全面的了解。那除了了解日冕之外，咱们还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和太阳有关的信息呢？ 那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太阳风啊，这个因为这个从这个我们这个卫星啊，不是这个探测器呢被命名为帕克啊，这个帕克呢也是美国这个 NASA 历史上第一次， 嗯， 这个用一位活着的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个科学探测器啊。 哦， 比如说大家以前呢都听说过什么这个哈勃望远镜对吧， 嗯， 但是哈勃呢早已经去世了， 嗯 啊，这个爱因斯坦望远镜， 嗯， 是吧，这个钱德拉望远镜是吧，纪念这个昌德拉塞卡，那这些人都已经去世了， 嗯， 而这个帕克呢他还是活着94岁的一位老先生，嗯，那么帕克呢其实是提出了这个太阳风的理论，就是认为呢这个从太阳的表面呢它会不断的有一些这个粒子流啊，是这个出来像是这个太阳这个像是像风一样的一个东西啊， 嗯， 那么这个理论呢最初提出来的时候呢一开始很多别的科学家呢也是这个并不相信或者说嗤之以鼻，但是呢事实呢证明就是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而且这个太阳风呢它对我们这个地球呢它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研究的内容，所以这个帕克这个设备呢它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探测这个太阳风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粒子的成分呢， 嗯， 它的速度啊等等啊这个密度啊等等，那么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内容。 嗯，经常和太阳风相伴相生的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叫太阳黑子，这个和太阳风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嗯，黑子呢是我们观测到太阳表面呢有一些温度稍微低一点的区域，那么它就会形成这个黑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黑子呢，那个实际上那个地方呢它这个有比较观测到比较强的磁场， 嗯， 那么所以呢它跟这个整个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是磁场啊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因为这个磁场呢它也是在这个变动当中，它不是一个静止在那块不动的，它是在那块不断的这个变化，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那么当然随着这个变化呢就是它会太阳呢在某些时候呢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爆发啊， 嗯， 这个比如说叫耀斑呐什么之类的， 嗯， 那么这个太阳风呢就是它实际上是等于粒子呢被从这个太阳的表面的获得能量被加速出来， 嗯， 那么当然这个加速呢它可能有不同的机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在磁场还有这些爆发这些东西呢都对于这个太阳风的这个加速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呢这个也是跟这些就是总的说来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科学家们研究太阳呢有很多内容呢是研究它的不是说研究这个静止的部分，而是研究它这些不断变动的这个活跃的这个太阳。 所以我们派帕克探测去呢，离太阳近一点，对于这种活跃的状态就会有着更全面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太阳多热呀。您刚才讲到啊，在日冕层可能会有百万度的这个高温。我们知道地球上任何一个物件呢，想要让它抵御百万度的高温，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儿，这瞬间就融化了呀。那为什么帕克探测器这次去它就能够扛得住这么高的温度，以及它这些相关的元器件还能够稳定的工作，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它温度虽然高哈，但是呢应该说呢，这个日冕呢它实际上是非常稀薄的，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密度呢很低，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些这个很高温度的这些这个粒子呢，它会打在这个探测器上。那么如果说这个像地球的大气一样稠密的话啊，或者说像这个太阳里头本身的这个一样稠密的话，那马上就确实就像你说的，马上就被融化甚至气化掉了，这个看不掉。但是它其实呢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呢这个它还是可以这个承担这个的。当然就是说它这个探测器呢也是经过这个特殊的设计啊，这个能够耐高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看到呢相关的这个报道说，它最后啊离太阳最近的这个距离呢大概是有600多万公里，也接近于9个太阳半径的单位。那么这个距离是我们人类技术目前为止能够达到离太阳最近的距离了吗？还是说还可以向前一步？这次呢帕克比较保守。 这个呢可以回顾，就是说帕克的设计历史呢曾经他们提出来比这个距离还要再近一些啊，但是呢这个就是他这个因为这个也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演化吧，那么综合考虑这个就是这个投资啊需要的这个经费和这个技术难度，那么所以呢他现在选了这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投入更大的话，也许他可以再近一些，比如说呢在早期的设计当中呢还有比这个更近一些的这个方案，但是呢就是说可能更近一些呢这个它也不会进到说这个，就是它比如说也可能会到4-5个太阳的这个半径这个距离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要特别特别近呢也是比较困难的啊。那么可能现在呢就是觉得这个虽然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也差不了太多啊，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相对来说投资还是要少一些 啊，这也是考虑了一个性价比最佳的结合点，所以给它设计了一个这样的高度。 对。 那如果说未来我们还要再去探测太阳，估计呢距离太阳的距离啊，再向前一步，这个也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就是有关太阳探测器。我前不久之前看新闻报道，咱们国家也发射了太阳探测器，叫羲和号。那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发射的太阳探测器羲和号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帕克号有什么区别？ 这个羲和号呢情况不太一样啊，它其实是个地球卫星啊，它是在地球轨道上，这个就是环绕着地球运行的。它呢实际上是一个空间望远镜，就是说呢它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在地球的这个轨道上的这个优势吧，比如说呢一个它可以连续的观测，那么再有一个呢它这个不受大气的影响啊等等这些优势呢，它这个去用望远镜去观测太阳。那么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个是咱们国家的也是一个这个在这个太阳探测方面迈出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吧。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其实呢以前也有过若干个，就是包括咱们国家包括别的国家，就是别的国家啊，咱们这个是第一，羲和号是咱们国家第一颗。那么以前呢也有其他的卫星啊也是用这种望远镜呢去观测太阳，这个呢是有过若干颗。那么像这个帕克呢，它是一个就是有个比较独特的一次尝试啊，它是这个飞到那块去这个实地探测一下，这个比较独特的一次。 那羲和号看太阳能够看出什么？它在空间当中能得到的数据和帕克号有多大的区别？ 它呢主要是用这个望远镜呢去观测太阳的表面，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个它这个望远镜呢可以看到这个太阳表面的一些精细的结构啊，它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个性能。那么帕克呢它主要的呢就是说不是说去这个 观测这个太阳表面的这个光学的这些内容，它主要是去现场去测量它的这个磁场和粒子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观测。 嗯，他们观测的角度或者研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哎，对。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天呢，帕克探测器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关注的同时呢，很多媒体写标题说人类呢正式进入到了探日的时代，好像觉得说这个时代呢是好不容易才到了。我不知道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我们最近才开始进入探日的时代，以及进入到探日的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可能就是看怎么理解了，因为他这个里头说探日呢，可能指的就是说真的去，我们就是说现场去，就是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用望远镜也早就可以看到这个太阳了，然后其中也看到了很多内容，但这个呢就是可能更多的是想要这个更接近它现场啊，去这个探测。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这个磁场和粒子这个东西呢，它可以直接的这个在当地进行测量，那么有助于解决我们以前光靠这个看，用望远镜看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解决的问题哈。如果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一个是光是可以看，另一个是可以摸的哈，或者是这个感觉的哈，这样的一个差别，我觉得它主要是这么一个区别。当然这个就是其实看呢，其实也还有很多可看的东西，那么现在也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西河号还有国外的一些望远镜正在观测太阳，然后另外呢就是未来也有更多的这个观测太阳的望远镜的计划。 嗯，那我们现在对于太阳的了解到底啊是多还是少？我们能不能举一个横向的例子？比如说人类已经有探测器呢登上了火星，而且呢咱们国家的探测器呢也在火星上都开始工作了，我们对于火星呢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我们是了解火星多一点呢，还是了解太阳多一点呢？ 这个可能不太好说哈，因为这个火星的这种了解呢，它更多像是一个这个地质的问题，对吧？就是通过这个地质我们去了解火星上它这个岩石的成分呢，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它这个就是火星的土壤啊，然后呢包括寻找它的这个曾经有水啊，有微生物啊，是不是有这些东西的痕迹啊等等啊，它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探测的。因为火星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岩石星球啊，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那么太阳呢，它这个是一个这种很高的温度，然后呢这个处在一种等离子体状态，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一个东西。那其实呢对于太阳的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呢，我们现在也还是相当了解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太阳中心，它我们虽然直接不能看到，对吧，但是我们有这个理论模型能算出这个太阳内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根据它的这个模型呢，我们可以预测它中心在发生什么样的核反应，然后呢产生这个中微子。我们这个中微子呢现在在地球上也探测得很清楚了。这个所以呢对这个太阳的这个静止的状态呢，我们其实现在还是了解的比较好的。但是呢这个太阳呢，它是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它是本身呢它当然有这个旋转，然后每一点它这个就是不同的深度和这个纬度上的它这个旋转的速度也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它有对流，然后这样的话呢它里头有复杂的磁场，然后呢它这种状态呢是一种等离子体状态，所以呢它里面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活跃的，所以你看到它会不断的有这个变化，然后有这个黑子，然后呢这个黑子呢有的时候呢会很多啊，然后它有时候会突然爆发啊，就是这个所谓耀斑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活跃的现象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啊。这个其实关于太阳我们积累的数据呢，应该说是比任何一个别的这个星球可能都多哈。这个但是呢就是它对于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原理，或者说它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仍然是有很多这个没有完全理解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它对我们人类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对呀、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能量还是很多主要都来源于太阳啊。如果这个太阳这个 比如说它这个释放的能量增加了1%或者减小了1%，那对地球就有非常大的影响。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然后刚才说的，我们说这些太阳风啊什么之类的，这个爆发呀等等，它这些粒子呢打到这个地球附近啊，对地球也会产生这个叫空间天气的影响。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还是有很多关注的，所以呢，就是对太阳还是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嗯，您觉得像这次帕克探测器啊，它未来这7年的工作完成，它取得的数据有没有可能会颠覆一些我们对于太阳的看法？您觉得会出现这个可能吗？ 这个完全有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就是天文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觉得我们这个有一个理论好像描述的挺好的，但是呢，当这个观测的这个就是观测到了我们以前没能观测到的地方的时候，就发现呢，它整个就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这个传统的认知啊，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者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呢里头还有很多很多这个细节啊，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以后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啊。这种情况是在天文上是非常多见的，这个甚至说可以说是这个屡见不鲜哈。我随便就拿咱们太阳这个随便举个例子， 嗯， 就是原来呢，我们这个搞了这个核物理理论以后呢，就认为，我们可以这个理解太阳为什么会释放出这些能量。它不就是核反应吗？对吧？ 对呀。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计算出这个中微子有多少，我们就可以测到这个中微子。结果呢，一测的时候发现呢，少了一半啊。我们测的中微子只有理论预测的一半啊。那这个东西呢，在几十年的时间啊，从这个70几年吧，一直到这个差不多2000年左右，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头，一直是一个这个。就是疑惑哈，当然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中微子呢，它是有这个中微子震荡效应啊，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嗯，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测，你以为这个就是这个凭空去想就是这样了，那是不对的，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冕，这个观测到日冕以后一测，发现它这温度高达100万度。 嗯， 这个在这之前，在观测之前，没有人想到它这个日冕温度还能比太阳本身要高出这么多来，对吧？所以这个应该说会有很多这个，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这个意外的这个惊喜。 嗯，好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天文学的发展而言呢，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儿。大家呢又会建立更多的认识，那么科学家们呢也有的忙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有关帕克的话题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个话题呢仅仅是告一段落，随着未来呢帕克的任务不断深入，我相信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研究员陈学雷，谢谢陈老师。 好，谢谢。 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科学辟谣微广播剧《真假轶事》，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是一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的奇男子。 奇男子是奇葩的奇葩，真好骗。哎，真好骗。哎，老三，你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我喊你，你都没有听见。 二姐，你有所不知，我遇到了一个世纪难题。 是不是不知道今天中午饭吃什么？ 不，比这还难。 难不成不知道今天午饭吃什么，也不知道明天午饭吃什么？哎呀，这确实是难上加难呀。 哎呀，不是啊，我前几天不是去体检了吗？现在啊，结果出来了。 好骗啊，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就 就怎么样， 我怎么知道啊。 哎，那你哭什么呀？ 那你快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吧。 哎，体检报告说我身体内啊没有乙肝抗体。 嗨，这 多大点事儿啊？我记得以前大哥真知道说过，人体内的乙肝抗体确实会自然消失，所以每隔3到4年要去加强接种一次乙肝疫苗。你去打个针不就好了？ 我现在就是纠结要不要去打疫苗呢。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哎呀，你看网上说疫苗问题那么多啊，动不动什么过敏反应呀，严重还会导致死亡啊，哎呀，看多了哪里敢去打呀。 也是哈，那风险好像确实有点大， 所以我还是决定不打了。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哎，郝片啊，你前几天不是体检去了吗？结果出来没有？身体怎么样啊？ 大哥，你看看我就知道啊，一切正常。 我看看你就知道你不正常。 哪儿不正常啊？ 脑子呗。 大哥，我看过了，真挺好的，就是就他没有乙肝抗体。 嗨，打个疫苗不完事儿了吗？ 不安全，我决定不打了。 不打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因噎废食。疫苗是人类对抗传染性疾病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有了疫苗，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很多疾病的发病率也都在显著下降。我国之所以能将一些棘手的疾病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靠的就是极高的疫苗接种率。不接种疫苗的后果你想想都知道。你知道自己有多大风险感染疾病吗？你知道这些疾病会发展成多严重的病症吗？就说你这乙肝疫苗吧，1992年以前，国内15岁以下人群中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比例就已经接近 10% 了，可开展计划免疫接种后已经下降到3%了。 可是还有人说接种不安全呀，你看前阵子那些新闻， 能上负面新闻的那都是小概率事件。你想想啊，狗咬人是新闻吗？人咬狗才是啊。问题疫苗事件早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警惕，总体而言接种疫苗是很安全的，并且接种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你自己脑补的那些危害。2014年的时候，美国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大家因为对疫苗信心下降导致的接种率降低，结果却引发了更大面积的传染病的爆发。所以你自己掂量掂量，这疫苗你打划算还是不打划算吧。 哎呦，这个 二弟，你还是去接种疫苗吧，你还这么年轻，你不能就 怎么样啊， 就被谣言给害了呀。 Concrete canyon, traffic jam. Can't park the red light, see. I said, say. On this asphalt river, 5 o'clock rush hour, no one's getting anywhere. Staring at a billboard of the American dream. I need space. Stand back and let me breathe. I need air. You said we were going for it, promise me.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